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这里有一个问话，我们现在讲这个法华经，法华经是如来的集唱，自从法华经传入到中国以来，翻译法华经的有三译，在这个红传系里边已经讲过，现在所流传的都是罗什法师翻译的。经是经啊，佛说的大乘法门，佛说的经的道理很深，没有诸大菩萨过去的历代祖师做解释，这个经呢就很难理解。那么这个法华经做注解的人多了啊，不下几十家。后来到了智者大师解释法华经以后，再没有人说是我还要再解释法华经就没有了。如李清莲登黄鹤楼见崔浩梯时而隔壁，还有说是那个智者大师成为东土小世家，灵这个大苏妙悟勤见灵山一会，就是佛出世解释法华经也不过如此。那么我们现在讲这个法华经也是根据天台的教理来讲的，天台教有八教啊，是教法教仪啊，教法有四教啊，藏通别圆四教。他这里像呢，这个问话当中就牵涉到教理，一般人还问不到这个地方。这个问呢，问佛法也要有点基础，没有基础也不能发问。就是上来讲这个《法华经》的偈门，开权显实，注重呢在开这个权。法华经开这个权就是开这个三乘之权，这个三乘就是羊车鹿车牛车，要就下文论人只有两人，密前二人与共同坐，这个二人呢就是声闻圆角啊，那个声闻圆角是权啊，借饮食而 浅的而视线的，所以上来讲这个开显显实，释迦牟尼佛入鹿野园转四谛法轮啊，经过方等般若，都是啊以这个二乘为对象的。天台家讲这个四谛，有生灭四谛，有无生四谛，有无量四谛，有无作四谛，就是有四种四谛。那个谛哪里有四呢？啊，而说理只有一个。究竟的理只有一个，在众生见理的智慧的能力有深有浅，就是三藏教的声闻，他见这个生见这个四谛理呢，这个四谛啊，苦寂灭道这个四谛，为什么讲这个佛教里要讲这个四谛？这个四谛它是概括了三界以内的因果，三界以外出三界以外的因果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三界以内出三界以外的因果呢都包括在内，因果两个字啊通通包括在内啊。他这是问呢啊，藏教讲这个别教、原教这个两教啊，如果就别教来说是修无量四谛，就原教来说是修无作四谛，说为什么光说小乘修四谛法？为什么光说小四谛法？你看看这个《法华经》中明明指出来啊，入鹿野园为五比丘转四谛法轮，便有涅槃音发生差别名啊。因为这个《法华经》是做什么用的呢？啊，两门，一个寂门，一个两门，这个两门的宗旨所指，寂门就是开权显实，本门是开尽显远，就是开尽显本啊。这所以说这小乘，他现在你看看我们说这个舍己用车啊，三车啊，声闻缘觉菩萨，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呢，就是指的这个三藏教的声闻缘觉菩萨。佛处世，感佛处世就是感应佛处世在世间，什么人呢？就是这三乘人。如果不是三乘人感佛处世，说是缘觉别教的大乘的根性，那个佛呢，他是以法身来应的啊，不需要现这个八相成道啊，不需要现八相成道啊。因为这个法华经它不是讲这个，不是讲这个，不是讲这个四教，讲这个开寂开权显实，所以此中呢所开的就是开的这个三乘啊，以这个为主啊。这是就别来说，要通来说呢，这个法华经 开权限制，不但是开三乘之权，而且开九界之权，啊，这是一个，啊，圆教是大乘啊，圆教当然是大乘啊，并不是说上头开这个三藏之权不讲大乘，我们现在正在讲的就是大乘，大乘就是一乘，大乘就是菩萨乘，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啊，这就是讲的无间无二亦无三，这个就是大乘，那就是圆教，啊，各是诸子等一大车，那就是圆中之圆，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人人都能够成佛，人都能够成佛，人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能够成佛，这就是大乘。二乘人他不讲成佛，他不讲成佛的，他讲什么呢？他讲了生死入涅槃，啊，他不讲成佛。所以他呢叫个小乘，小乘呢就是度自己不度别人，圆教是大乘啊，啊，为什么光说小乘修自地法？这个《法华经》我们现在讲呢，就是根据经文解释的，啊，根据经文解释的，说是讲到四谛，那我们就把这个开开来讲，啊，什么叫做生灭四谛，什么叫做无生四谛，什么叫做无量四谛，什么叫做无作四谛，不是不可以这样讲，那要讲下来呢，这个讲就多了，啊，什么事都要破开来讲就多了，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他就问暖顶人是第一位，昨天我们说的，昨天我们这个讲到这个而是诸子闻父所说真婉植物是其愿故，行各勇锐互相推排进贡持走，这个呢互相推派进贡持的，上面不是说的吗，啊，长者有一大者，这个大者起了火了，啊，这个父亲呢就想把这个诱导诸子出这个火者，用方便啊，若以一概己难出之，唯恐堕落为火所烧，所以舍己用车，舍己用车啊，合乎诸子的本愿啊，是其愿故，就是他过去细小已久，就是过去以曾经细过大，但是退大细小，所以这个小乘根基强，所以来到法华会上，啊，来到法华会上，也不是一来就来的，啊，还要经过无憾的取证，方等的坦和，薄弱的淘汰，啊。就是说这个三乘人除了三界的互相推派进贡持造正出火者，这个出火者 出苦这要破见自喝。他就问了呢，暖顶忍是第一，就是四家行为啊，三十二周，那是他说三十一周渐远，到最后十漏心一刹那进入见道位。这个见道位啊，这个位子相当于通变两教什么位子啊？啊，这是属于这个三藏教的见道位啊。通变两教，通教呢跟藏教差不多，都是界内之教。要他的位子，我给你说一说啊。上来讲这个，在这个教官刚总中呢说的是蛮清楚的啊。修这个四谛观啊，观欲界、舍无舍界啊，四谛每一地有四行，观苦地苦不净无常无我，观寂地呢寂因远生，观灭地是灭境教理，观道体是道正继承。观这个四谛啊，在这个观这个四谛呢，这个小乘的修法也还蛮不容易的。你跟我们修大乘法修容易啊，修小乘法就特别不容易。那你也懂得在这个小乘的观法啊，总有三十一周减缘减行，这个到了中忍位。二十四周减行，减到一行两刹那在，这个到了中忍位，记住上位啊。此一行两刹那在，前一刹那尽，名为上人满，即入世第一。世第一一刹那啊，到了这个见到位，这叫世第一。啊，世第一位进入见到了。这个见到位，这属于这个三藏教的，跟这个通教这个位置到什么位置啊？通教他也修这个四谛观的啊，但是通教跟这个三藏教修观呢它不一样啊。三藏教是虚空，通教呢是体空。解苦无苦而有真谛，苦上即真，这个即灭道啊，都即真的啊，当体即真。通教的根力，这个通教，三藏教呢，它的位置讲圣位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破见贺，那就证到初果了，啊，从二果、三果、四果呢，进破思贺，啊，证到四果，这个。通教有八，有十，有十位，就是十位，就是这个十地。第一干慧地，第二性地，第三十八人地啊， 地久是菩萨地啊，那么到第十呢，就是通教的佛地啊。三藏教跟通教都有佛地，都有成佛的位置。这个八人地就是三乘信行法行的两人，体见甲以发真断合，在无间三昧中八人具足至少一分，故名八人地啊。见地呢就是三乘同见第一义，无生四地之理啊，通教的三乘人共同见这个第一义无生啊，四谛之理。因为什么叫无生呢？它是体啊，修这个体空观，四谛皆空，就体空观啊，同断见合啊，断这个见合就在通教的八人地啊。从这叫见合，你说这个，你问这个四谛一以后到见道位，相当于通教的什么位置？通教这八人地断见合，你看看八人地者入五间三昧，八人具足至少一分。是见地者八支具足顿断三地见合啊，这八人地次见地是处于见道位，从第五薄地到第六离右地啊，这个三乘断欲界的四合，跟藏教的阿罗汉相齐。这是这个见道位，就是藏教的见道位与通教的位置。通教呢到这个三地四地断见合，那么跟这个别教就不一样了。藏通两教是界内的小乘教啊，别教跟这个圆教啊，这是处世的大乘教。这个别教原教有四十位啊，这个四十位住行相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个呢在原教来讲呢都是圣位，他都能够破无明正法身。这别教就不一样，这个别教到了初住到了初地以上才能够破无明，那么地位以前住十住十行十回向，既然不是圣位，那是什么位的呢？那是贤位，这叫做三贤十圣住果报啊，为佛一人居净土啊，贤位。这个贤位当中啊，从这个十住，从这个通教的十住位啊，这一是发心住啊，二智地住，三是修行住，四是神贵住，五是方便具足住啊，乃至于第十灌顶住啊。这个发心住就是别教这个发心住啊，上来与千劫中修持信心满，这个位置就蛮高了 于千劫当中啊，因为诸位以前呢就是信位，是信位，于千劫中修实信心满，进入位不退啊，进入位不退即是信成就，这个时候呢就是破见惑，见真谛理。这个三藏教里向的见到位，在这个别教呢就是初住位，破见惑，见真谛理啊。见真谛理是以不生邪见，广求智慧，创发大心啊，明发心住啊，初住位嘛，第一就是发心住啊，断见惑尽，即与通教见地起，亦与三藏出果起。这个就这个地方了。我说你记不到，你把这个《教纲纲宗》这个本儿啊，在144页，这说得很清楚的啊。别教，这是十住位的第一住，初发心住。这个初发心住啊，初发心住断见惑尽，与通教的见地相齐啊，也与三藏教的出果相齐。这个呢要什么齐呢？这是要断惑处论齐也。那么智地住就是别教的初住以后第二日的住呢，就是智地住啊。初住既然见到真谛理，到了智地住呢就唯断思惑，重虑远真啊，这是修这个在别教里下修这个实住法门。后来见了这个真谛理以后进入智地住，那就是断思惑了啊。这就是说藏教进入见到位以后相当于通教别教什么位置，这个他说得很清楚。下边呢他这个问的呢就是净土法门浑处三界啊，易很容易，也能够到常寂光，何苦要参禅？破本参已经难了啊。那么底下那时候的意思就是说呢，破了本参以后还要破宠观，还有个幕后牢观啊，就是关系到悟后还要修啊。这个问题也可以我们随便跟大家说一说净土法门从这个法门来讲是浑处三界的。为什么浑浊？为什么叫浑浊三界呢？它不像其他的法门，其他的法门都要破烦恼以后才能够了生死，唯有净土法门它不要破烦恼也能够了生死。这叫什么的意思呢？这叫个待业往生啊，待业往生。那个业不是，那是生死法。那虽然它是生死法， 只要能够升到西方，就能够了生死。这他这个意义呢，就决定在这一点。无论你怎么说，只要你能够升到西方，哪怕是下品下生，啊，决定了生死。那么了生死呢，这就牵涉到呢时间长短，啊，时间长短。净土法门魂朝三界，你看我们这个不是净土法门，如果说像二乘修次第观，那它有一步一步的破见合破思合，那就数出三界啊，要把这个三界的烦恼通通要断光，才能够出生死。它就像人家举个譬喻，就像个老鼠咬竹筒一样，你个老鼠咬竹筒，这个珠子呢是一节一节的啊，你要是从上边一节节咬通了它，过一节咬一节，过一节咬一节，都蛮费力的啊。聪明那个老鼠呢，到旁边咬两口就咬出去了，它就出三界了啊。它比喻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啊，法门。什么叫做殊胜？什么叫做不殊胜呢？殊胜，对机则殊胜，不对机就不殊胜。但是也没有说是哪一个法门，就是这一个法门能度尽一切众生的。你说净土法门这么好，这么殊胜，一生就能够了生死。他也不见得说是我们这个人人都念佛的，你看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多呢，学佛的人那么多呢，个个都念佛的，这个呢要牵涉到方方面面，什么都牵涉到方方面面。过去生中他是念佛的，他听到念佛这个法门呢，透集，他修这个法门就得力。有些人他不念佛他也能了生死啊。念佛法门从释迦牟尼佛出世以后，释迦牟尼佛说那个阿弥陀经在什么时候说的？方等经中说的。首先舍利弗、目犍连他最初就没闻到这个法门，佛还没说这个西方净土这一法呢，佛才出世的时候还是没说阿弥陀经的，也没有西方净土这一法，那么佛就不度人吗？他也度呢，什么四谛六度事也都度，你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净土法门那么好，那么省力，功效那么高，他有人就不相信，这个也没得办法啊。你说生净土好，我们讲几个例子。虚云老和尚不能说是我们这个，不能说是不是当代的大德呀，太虚大师不是也是我们一代的高僧大德吗？他们难道说不懂教理呀，不晓得修行啊？他所采取的路线呢，他不求生西方的，哎，他求生斗率，各有各的见解，不一样。但是我们不是说不赞扬净土，这个净土法门十方诸佛都赞扬的，哪个不赞扬啊？就是我搞门寺我也赞扬啊，但是我赞扬我不能够跑到禅堂去赞扬去，我跑到禅堂里我就赞扬，我们那学生一方，那我们就不要参禅了。我们就在一家保一家，今天我站在禅堂就叫禅堂好但是我们对一般初发心的，他说我这个发心的将来修行啊，哪一个法门最好？我说你念佛最好 就觉得念佛容易啊。这个参禅是的，同是四个字，同是四个字啊，阿弥陀佛也是四个字，跟念佛是谁也是四个字。这阿弥陀四个字呢，人人都接受，不得问题啊，一了百了，阿弥陀佛念佛求生西方，这个再简单没有了，也不得什么疑问。你要是把这个四个字换一换，弄个念佛是谁，这麻烦了。什么意思啊？他老抓头，抓个头，莫名其妙。众生的根基不一样啊，根基不一样。确实，到了末法时间，佛的教法，越是到了末法时间。从这个佛的教法，我还没看过这个经啊，反正大家都这么说的。法到末了，什么法先没有呢？他说这楞严经先没有了，这楞严经是大乘法门啊，明心见性的法门，开悟的法门。他说到了末法的时候，这个经本在这个地方字没有了，他字就没有了。啊，那么什么经最后没有呢？《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最后没有啊。到了末法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人就了不起了，大法师。啊，末法就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如果是按照这个佛的教法来讲，这是末法之初。啊，因为末法1万年呢，现在才到1000年呢，我们现在还能够什么法都有，佛法还是兴旺发达的，但是这个法这个末呢，也不是说就像我们这个春夏秋冬四季一样，它也是起伏的啊，一浪一浪起伏的，不是一下子就这么下去的，你说天气要冷了，哎，冷了，它不是一下子就冷了，冷冷热热，冷冷热冷冷热，这么来的，是的。那么看呢，这个他就劝我们呢，他说你们这个参禅的太苦了，破本参就这么难了，破了本参以后还渐修。这还不如。这个净土法门混照三界也能到常寂光。这个净土法门呢，它也有净土法门的道理啊。净土有四种净土：凡圣同居净，一般呢生的是凡圣同居净土；方便有余净土啊。十宝庄严净土、常寂光净土，那是看你这个人修持的功恨的大小，这个深浅，这说生的净土四土不一样。至于说这个参禅跟净土相比较呢，这个法门不能比，这都能比呢，一比就打架了。永明寿那个四料简，一直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的，是吧？这个事儿，有禅有净土，犹如待国父；无禅无净土，莫过忍一孤。有禅无净土，十人九错路。无禅有净土，是万修万人去。话是这么说你看我们现在的佛教，有的相信参禅的，有些相信念佛的，有的他相信持咒的。那个我们这个密宗也蛮兴旺的，佛不是在《法华经》中说的吗？众生有种种性，种种。 妄想分别，啊，他过去的无量劫这个善根因缘，啊，这左右的众生呢，你走哪一条道路，啊，这是一个必然的，嗯，啊，他这后头还有一句话，这不是菩萨还有入胎之谜吗？这个菩萨有入胎之谜，这个话呢，是经典上这么有的啊，没有哪部经明明指出说这是菩萨有入胎之谜的，啊，罗汉有各因婚，菩萨有入胎谜。如果说这菩萨有入胎谜，那你这个菩萨看你是什么菩萨，啊，看这是菩萨。如果说仅仅乎是发菩萨心的都称为菩萨，那确实有入胎之谜，那还是凡夫菩萨，啊，如果真正是破了见思烦恼的，破了无明烦恼的，还有迷啊，那还有迷的话，那个位置就退了，嗯，那个位置就退了，啊，这个教中讲有三不退，有位不退，有行不退，有念不退，破了见思后就得位不退，啊，什么叫做位不退呢？不退堕于凡夫六道，为什么道呢？他出了三界了，嗯，啊，没有三界之因，他是不会受三界之果，不退这个位子，嗯，行不退，那个行不退呢？像舍利弗，啊，过去行菩萨道，他的行就退了，啊，无量诸佛在因地当中都行菩萨道呢，无量百千万亿界都行菩萨道呢，都不退转呢，啊，嗯，还有念不退，嗯，念不退，要是那要到什么位置呢？要到原教的初住位以上，别教的初地位以上，那得念不退，嗯，这个菩萨有入胎之谜，这个菩萨呢就是没有破这个见思烦恼的，那这种菩萨他才有入胎之谜。这个关系到上一次有一个人提了个问号，啊，那个问号呢我没有给他作为回答解释，嗯，为什么呢？啊，哦，有一个人提了个问话，啊，就是关于这个三观不三观的，啊，什么破本参、破重关、破末后老关，有这么个问话，嗯，那个问话他是不是问我的啊？那是请大家回答的，嗯，就当时据说当时是摆在这个地方被这个赵根拿下去的，不是问我的，我就没必要回答了。菩萨入胎之谜，如果菩萨有入胎之谜，这个菩萨没破烦恼，破了烦恼的人不会有入胎之谜的，啊，这个从这个教理上可以肯定说，嗯，你不要看呐。这个教理上讲这个破这个烦恼，破烦恼啊，啊，那是叫正道啊，啊，那个真谛之理不是用嘴巴说说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四行这个四四十六行观啊，那就跟我们参念佛是谁，不但是明心见性，还要正入，啊啊，这个正跟 应该说是有个区别的，不然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从语言上来讲，那也有深浅，是不是我们明心见性的人都了生死的啊？说是我们这个开了悟了，破了本参了，都了生死了吗？拿什么来证明呢？这个我们有经教好证明的。所以这一说是菩萨有入胎之谜，罗汉有歌音之魂。歌音之魂是什么意思呢？入胎之谜是什么意思呢？还是一迷就迷下去了，迷以后是不是起恶造业？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解说到这个地方啊。至于说是何苦参禅，这个应当呢要问问过去的祖师，你们何苦参禅呢？不过过去的祖师何苦参禅呢，他是参出一个，他有个结果，他成了祖师了，他都了了生死了但我们现在呢还要苦这个参禅还要下这个功夫这是我们今天就介绍的。这如果认为我回答这个问题不明确的话，可以再问不然这个讲经都讲不了了。这下边讲这个舍己用车，这个地方呢，昨天讲，说是各似诸子等于大车，以子等故，说这心必然是等的，譬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既然同，都是佛子，都是佛子，佛的心呢，没有偏挡，等以大车，就是以法等故，无非佛法，譬如一切法，皆是摩诃眼，这是。这个长者等次大车的原意，我们昨天讲说这个等次大车，什么叫个大车并不是说舍了你本系以外另外有一个大车给你，三乘人声闻圆角菩萨原所修习的什么四谛六度十二因缘就是点你这个所系，就指啊，点就是指点你这个所修习的这个法，这个法呢就是妙乘。说这个东西呢，那就有好人就不懂我们昨天讲三乘人所修习的这个六度四谛十二因缘那么点成了妙乘，人家还理解那么说是单合掌小鸡头，单合掌小鸡头，那这不是开天显实吗？那就是给你的大车那就是大车。上文讲法华经讲这个法华经之体，就是讲这个诸法实相。什么叫诸法实相呢？那不有实如是 其他地方也讲的啊，说是一切智识语言滋生业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啊。这个叫做开真显实来讲，这开得更广了，更广了。智识语言滋生业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那就是实相吗？那你说什么叫个实相啊？啊，这个实相现在呢就跟大家说明白了，就是那个大车。这个车有车的形象啊，那么这个车呢它自己不能跑，还要有个牛来拉这个车。一个车的形象，一个牛的形象。昨天呢已经介绍到一半，什么叫大车，什么叫做大白牛啊，这个车是必须以大白牛为乘的啊，这个车子自己不会动啊，要有这个牛拉的啊，有牛拉这个车，那么你这个车呢就能够运载这个车。咱讲这个车，一个是讲事，一个是讲理啊。此中《法华经》长者以大车等次诸子呢啊，这个是讲这个理的，以事显理的，以事显理的。假设把这个车要是赐给我们当人，我们这个当人这个车有中宝庄孝吗？有周匝南巡吗？有四面玄铃吗？没有的。但是我们这个理有啊，理有啊。理为什么有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是一切众皆有佛性，佛的种功德我们都有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就说得非常清楚啊，啊，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如来的智慧也有，德相也有。那么既然都有，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德相呢？你三十二相你有几相啊？啊，你的智慧你有多大的智慧呢？啊，这是讲是没有，理有啊。我们众生这一念心它是具法的，具足十法界法啊，不具这个法你怎么修也修不成佛啊。如果你没有这个佛性怎么修也修不成佛啊。啊，这个等次诸子大车就是指这个大车，这个要我们自己能够会意，不是说如果说等次大车那么就不要修了，到了家了什么都有了吗？如来的智慧等身都有了啊。你看看，就是舍利弗灵歇以后，佛给他受戒，受了戒以后他还做事儿呢，做什么事儿呢？他还要具足菩萨道啊，那他的那个圆满这个大车。具足菩萨道就是这个驾以白牛辐射中，这底下呢就是用什么东西呢？那就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也分四教，藏教、通教、别教、圆教都有四教。昨天我们讲这个大车啊，大车的形象啊， 我们现在这个大车呢，如果说没有起修，这是个锂聚大车，锂聚的，三乘人，你像舍利弗、目犍连这个诸大弟子，他们呢已经这个大车已经修了一段时间了，走了300余群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都没有，锂聚。下边呢讲这个，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驾驭白牛，车要能够行，行就是起这个作用。车要是不行，这个车起什么作用啊？这个车都摆在家里呀，你说有什么用呢？车子是运载人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反正做什么事儿都要有这个要行要动，要行车子自己是不会动的。你看过去这个马拉的车也好，驴拉的车也好，它都有一个东西拉它这个车才能动。说底下呢讲这个驾驭白牛，白牛譬喻什么东西？我们现在讲的是譬喻品。用这个世间法，譬这个佛法，白牛譬喻无漏般若，昨天也讲了，我们已经把这个文已经，昨天已经带过了，无漏般若就是智慧，智慧，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聪明？聪明跟智慧不一样。智慧呢，是见一切法而不住一切法，我们常说的，凡夫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是山就被山所转了去了，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得清清爽爽的，但是它不被境转。这叫做智慧，那个智慧呢，既不被境转，境是不清净的，种种差别。智慧呢，像这个白牛的白的颜色一样，没有染，漏尘不染，一念清净，像这个。漏斗禅经中说的啊，本来无一物，虽然本来无一物，但是这个呢，自性本来清净，自性不是本来具法，自性清净跟本来具法是一，不是二。所以这般若能导替愿度，替呢就是四谛，十二因缘漏度。替愿度，一切万恨，由般若来引导，就是五度如盲，般若如导。没有般若，不能到彼岸，所以般若到萨婆若，说这个智慧低最低呀，白舍呢是舍之本，一切颜舍都是以白舍为本的，这个就是与本净无漏相应，本来清净啊。我们这个众生的一念之心体，众生这一念心，本来清净。就像漏斗大说的，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还不清净吗？清净到了极点了，无漏， 这一念心，它是不落落于二种生死，啊，这个智慧之体不落落于生死的，嗯，虽然不落落于生死，但它的体呢具足万德，具足万德，比如这个大白柳啊。大白柳，蝮蛇冲介，蝮蛇冲介，冲呢就是具足万德，譬喻这个体具万德，叫做冲。烦恼不染，叫做戒。啊，蝮蛇出界，嗯，这个譬喻什么呢？啊，用这个三十七道品，四念处为白牛，四念处，啊，身受心法。如白牛，四正气，二是善满，如虎冲；二是乐尽，如舍戒。二是就是过去式、现在式的善满，譬如蝮蛇冲戒，这个冲啊；乐尽呢，譬如这个舍戒，这个冲戒。这个白牛，牛就是拉车的这个人啊。什么叫拉车呢？三十七道品，你修三十七道品，你能就能够拉这个大车啊。这个大车呢，就能够自渡，也能够渡，也能够渡他。四如一柱，称行者心，如形体书好啊。欲尽念会，四如一柱。金辟有大金的金面金呢，譬如五根啊，力譬如五力啊，信尽念定慧，这个五根五力，行不平正。这个行不平正，行不平正，譬如这个七角枝，七角枝呢是调试，调试道品的，七角枝是浙法角枝、精进角枝、习角枝、清南角枝、念角枝、定角枝、舍角枝，就是在这个行人用功的时间，啊。要加以调试，什么这个调试呢？不缓不急，这个这法，当精进精进，当清难的清难，这个七角枝。这个走起路呢，像走路一样啊，起路就平正。什么叫个平正呢？定慧均等，做功夫定慧要相等。像我们这个跑车子一样，两个轮子，要一样大小啊，有大小，这个车子就不好跑，定多了。也不行，定多了容易沉降，慧多了呢容易浮动，所以叫定慧均等。如鸟二翼，如车二轮，就譬如这个七角枝，调平 把这个调在这个平平稳稳的走车道，奇迹如风辟八正道，进入八正道呢，八正道嘛，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念、正行进、正，正念、正定，一共是八正道。这行在这个道上呢，用功也好，念佛也好，你要在这个路上行，不能离开这个道，离开这个道你就不能行了。你比如我们这个修的高速公路，在路上行，车子也好，路也好，这个行下来呢就快了，稍微离开这个路，离开这个路就不能走，在这个路上，在这八正道上，你这个路呢走下来呢，奇迹如风，三十七道品，这个三十七道品，这速记道于沙婆若海，又多仆从而是谓之仆从，譬如仆从，譬如方便波罗蜜，如来有种种方便波罗蜜。什么叫方便波罗蜜呢？一般讲这个六度，十界、布施、十界、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在华严经呢讲这个十度，慧方愿力智，它有方便种种方便波罗蜜，就是种种方便法门，都能够到彼岸，那是要有智慧。没得智慧是不行的，这个方便波罗蜜能区区随人给是使令，你比如说如来的种种神通妙用啊，那都是方便波罗蜜，如来有种种方便度脱一切众生，那就是方便波罗蜜。这个方便波罗蜜，那么魔外二乘皆随方便之用，故经名曰，那个到了净明经中啊，那维摩经中啊，都是他的使者啊。又果地神通运意随意名为普通，这果地上证了佛果了，福地如来的神通自在之力啊，福广度一切众生，那是无量的方便啊，那都是神通智慧之所作为，随意所作，随意所作呢，那是不假作意的，这段文章啊，难道这个《法华经》开权显实非常重要，这个上来呢是就这个大拜，就这个大高广大车，大白牛车，一个是车体，一个是大白牛，大白牛就是譬喻的三十七道，三十七道品，这个车这个体，这个体人人都有啊，人人都有啊，都能成佛，都具足这个车体啊。我们用这个底下用这个观心来解释这个汽车高广，用心的人现前这个一念心性，就是我们当然怎么人人都有心吧，人人都有心，这是一念的心性。这个心呢，就竖讲 数讲，什么叫数呢？就是过去未来啊。过去没有始，未来没有终。上次我们讲这个实相之体啊，实相之体无始无终，不但是无始无终，也没有边际，没有边际啊。数除后，浑绝边也，没这个边际，哪有边呢？我们这个心有边没有边呢？啊，东方世界可思议可思量否？不可思量啊。东方还有东方，南西北，南西北方四维上下都没有边儿，这就是我们一念心相这个体性，就那么个体性。这个体性就是大彻之体性，人人本具，个个不无的。今天若是开，就是开这个体性啊，等四诸子等一大车了，人人都得这么一个大车，车有了，看你拿什么能的驾这个车啊，车有了，给你个车，你怎么把它弄得走啊？啊，那就要修了啊。这个体性即空即假即中，故言是高，具足百界千如，故是广啊啊，这是高广。一个高一个广啊，汽车高广啊啊，性的过于恒河沙数，性的本具的诸法过于恒河沙数，什么法都具足啊，这叫做众宝庄孝。心外无法，局心则摄一切事出事法，这个法怎么具法的呢？就举我们先前这一念心，就你这个一念心啊，它就具足事出世间一切法。这事出世间法呢，就比如说这个大彻周大难寻啊，具法了，这周大难寻呢，这个譬喻嘛。心能普应一切啊，辟什么东西呢？辟眼珠音教啊，故名四面玄灵。心为诸法中最，一切诸法中心为最啊，无法不复。我们这个心呢，一切法都在心的盖覆之内，故名掌摄现盖。心王作官，则有诸善心所与之相应，故名意义真气杂宝而言示之。善心行数，互作等物兼远，故名薄生交络。善心心所，畜生无量智慧福德，故名垂柱花英。就是这么这一念心性，具足柔软清安之法啊，重重无尽，故名重复婉言。这个重复婉言就是大车里要铺的那个铺垫啊，可以睡觉的。这个用这个观心解释这个大车之相，观此形象既动既静，能静能动，动静不二，故名难治丹枕。上面我们讲这个难治丹枕啊，有车外丹枕，有车内丹枕。 就是停车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脚踏车，骑脚踏车，你要车子停下来，后头不是有一个东西吗？它就可以马上，一扳，它的车子就可以停了，不动了，不倒下来了，就那个东西。车子动的时候呢，它是静的；车子要停下来是静的时候，它就动了。说这个寂静即动，即动即静，动静不二，都是在车体高头。故名难知难忍。心性之理由妙观显，故名驾驭白牛。这个心性这个体呀，这个离体呀，这个大车这个离体，那什么显呢？又修妙观。这个妙观呢，就是修这个三十七道品的妙观。成性妙观具足功德，故名普充；不杂烦恼，故名舍戒；圆融自在，故名形体殊好。圆观最能生长善根，故名有大金。圆观最能摧伏界内外一切耐见，故有大力。这叫这个无根无力。修这个圆观，圆妙三观，这个观呢，现在都讲观了。本来呢，句度讲呢是讲止观，即止即观，定慧不二，故名行不平正。圆观成性无作，任运入于无功用道，故名奇迹如风。到了无功用道，那就奇迹如风了。如娑婆若海，圆观普摄诸法，一切诸法皆证圆观之说实令，故名又作普送而是谓之。当知车体非高非广，而论高广，这什么呢？这就是正因理性。哪有什么高广啊？就用这个高广来形容这个大车，既高而广，有正因理性。白牛是什么呢？白牛是了因慧性，众聚即是原因善性，三法不纵不混，不并不变。不可思议，名为一佛乘。一切众生，接着点上了，这一切众生但有性德佛乘。我们上来所说的这个大车，包括这个大白牛，一切众生但有性德的佛乘，性具的，而不是真正有了。这个在这个。性句，就是这个漏句当中那个理句，理句佛，闻此佛乘，听到这个大车与白牛的这个教理以后，能够生到信写相信而能够理解，这个叫做什么乘呢？这个叫做名字佛乘，这个佛乘就是大车，名字佛乘。念念观心，迷见迷杂，就像那个观恨记，念念照常理，就观这个心，信心系幻尘，没有间断，一点杂念都没有， 这个位置叫什么呢？叫做官恨浮沉，像智者大师这个位置。初垢先落，六尘清净，则为相似浮沉。初垢先落呢，就是指这个见思烦恼啊，原教的实性位啊，破这个见思烦恼。四柱虽前拓，漏尘未尽空，啊，眼中犹有意，梦里见花红，啊，就是指这个相似位，六根清净位，这叫呢相似佛常。开始误入。由于四方作为分正佛成，比如说这个舍利弗啊，闻佛开权显实以后，他就最少进入初住位啊，那就是进入这个开示悟入啊，到这因位，由于四方作为分正佛成。你说开示悟入，我们这开权显实啊，像舍利弗他们得的那个这个佛乘呢，这个大乘呢，那就是分证的啊。直至道场众性斗细，则为究竟佛乘，那是佛啊，究竟佛乘。自性已满，运他不休，你看看这个车要是没有个大白牛来拉，怎么能够自行，怎么能运它呢？啊，自己行也不行，用它也不行啊，所以有这个车要有个牛啊。自性已满，运他不休，穷未来时，利落众生无有穷尽，啊，这叫做观心大白牛车。又此一文，就是上面所说的，啊，等似珠子等一大车，啊，作为大车的形象，具足十乘观法，啊，其车高广，高广指的什么？就是十乘观法是不思议境，就是不思议境啊，数穷三际，魂遍十方啊，即空即假即中，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这是个境啊，理境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呢，我们众生是本具的啊，连名字都不可得。不要谈是证入了，要修啊，以原色具度白牛而为其体，长舍现盖即是真正发菩提心，现盖就是指这个大慈大悲啊，遍覆一切众生，就真正发菩提心啊，以大慈故遍于十界道灭之落，以大悲故遍罢十界苦寂之苦。难止单枕，就是巧难止观，修止观，也会修，要定慧均等啊，魂散要双拥啊，那止观的这个用功呢，才能够得意。即桥南直观，可坐可卧，擅自调试也。其迹如方，即是破法片，一心三观无赫不破啊。南外单枕，即善事通塞，可行则行，可止则止。驾驭白牛，即是道品调试啊。当时我这个套品调试，道品调试就是这个等于七角枝啊，道品调试 圆妙三十七道品，如前说，蒲松侍卫就是对峙住开，用遣三教，种种方便，助显第一。既运行不平正，必有四方而至道场，终不以反滥胜，即是能方法。立根的人随意一称都得入啊。中间呢，下根人呢要辗转，要俱用十法，全用得上，从观不思议境啊，一直到最后离法奈。说天在家一家的教官，这是此中的这时候这个大白牛车呢是最为重要的啊，应该思维休息。又说七车高广，即是辟这个实如是。七车高广，即是如是体，种种具度，即是如是相，白牛即是如是性。上面我们是如是啊，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啊，这叫做性德三法，生法平等。若言此三法之五品实性，名如是立，如是作。若至开示悟入，名为如是因，如是缘。若至妙角即位，叫做如是果，如是报。众生是性具三法，名之为本。如来修得的三法，名之为末。啊，是如是，有本有末。这个本呢，就是众生性具的为本，如来修得的，那就是末。那么这个大白牛车也一样啊，众生性具的大白这个大车，七车高广。那七车高广，它还有众宝庄孝，种种庄严啊，那是果上正修正得的啊。我们呢，一切众生在因地当中就是理具的，理具跟修德呢，是一个，而不是两个，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说，这一切众生皆有悟性，皆当成佛，就这个道理。是的，大白牛车，人人自有，人人本有，何管福德？既然人人本有，为什么还要福赐给呢？啊，虽然是大白牛车，人人本有，但是福要是不说，你还就不晓得。你能晓得有个自己有个大白牛车吗？不知道啊，说是非复说，则日用不知。又不是在法华会上开权显实，那么他都认为呢，度一大乘，说我有一乘法呀，无二于无三呐，啊。度一大乘，这个大乘呢是超九界的，不是菩萨乘，也不是声闻缘觉乘，也不是人天乘，更不是六道，更不是这个三乐道啊。好像这个大乘呢就是一个大乘啊，佛乘，一佛乘。谁知道哪里晓得啊，三乘的全行，这个三乘所行的四谛六度十二缘，这都是全，全巧方便啊，乃至于世间的一正舍心，世间的九法界，世间的一报正报，若舍若心，若贺业苦等，贺业苦， 这个大乘法开宣显示，医生说到大乘法啊，这个大乘法它本身就是开宣，就是显示的啊。什么叫做大乘法本身就是开宣显示的？你看我们这个法华经不是大乘法吗？大乘法就显示了，就是说的这个一时相。但这个大乘法开宣显示显得什么样子？我们讲啊，苦身即是法身，显示吧？烦恼即是菩提，显示不显示啊？啊，那烦恼就是菩提啊！啊，众生都有烦恼啊，烦恼就是菩提。显实要显到这种地位，这真正的开宣显实。贺业苦啊，贺就是五住烦恼，业呢那就是我们众生造的种种业啊，生死业、非生死业、凡业、圣业都包括在内。苦啊，这分段生死苦呢，变异生死苦，分段生死苦，我们这个漏道众生都是分段生死苦啊，啊，开了以后亦无非摩诃眼，地狱里的众生他也具足佛性啊，他也能成佛呀、啊，开就这么开的，开真显实，这个不但是法华经，不但是开三乘之权，开九界之权，啊。显一乘之时啊，这个如日立中天啊，无法不照。我今天解释这个这段文字呢，我就给大家读一读，没有作为详细解释啊，大家就可以逐渐逐渐去理会。下边呢，第二是有车之友啊，下边我们的先下这种向下文场，明天再说，明天再讲啊。这个有一件事情给大家打个招呼啊，高门寺寺庙里边的所有的绿化的花草，哪怕一个叶子，任何人不许随便摘啊。你们有的时候我是做花的，做花的随便咔这个叶子，什么东西靠捞的来，是不允许，任何人不许咔一个叶子，不允许的，啊！而且岗门寺这个花草，是岗门寺，这都是佛地，啊，就在那个地方长就供佛了，不一定拿着这儿供佛，啊，不是我那个供佛要把人咔的来，那摘的弄这儿供佛，就那就是供佛，那就是佛地吗？啊，你把那个花一咔，那个花就不像个东西了，啊，叶子一个咔下来，什么叶子都咔下来，这跟大家招呼啊，岗门寺这花的任何人不许动，啊，就在那供佛。